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3集，毛骨悚然的管教。 你家里养了竹子？ 秦芳下意识把西竹拉近。 印象当中并没有啊，孔清华并不像是个喜欢养花弄草的人。那有没有张贴竹子的画，或者是窗帘床单上印的有竹子的呢？ 搜寻了一圈之后，秦放的目光停在了通往阳台的玻璃门上。那玻璃门上挂了帘子，帘子是白色的，但帘身上映出无数疏密的影子，修洁英挺，井井分明。难道……西竹看出了秦放的心思。 不是的，玻璃门上的帘子是双层的，第一层白色，第二层是印了竹子的。 秦放唰地把窗帘拉开，果然只是印了竹子的窗帘布而已，外头就是黑洞洞的放杂物的阳台，仔细看和普通人家的阳台并无不同，墩布、水桶、扫帚。秦放苦笑着又把布帘拉上，几乎是拉合的瞬间，他忽然心中一动，回头看西竹时，他似乎有些紧张，用口型向他说了两个字：扫帚。没错，扫帚，专门用来打扫阳台的粗制扫帚，而阳台上放的那一把是竹扫帚。一如的伤，脸上细密的血痕，竹扫帚尖细的近乎锋利的扎枝。细竹近乎蹑手蹑脚地跑过来，秦放把他抱了起来，顺手浸灭了就近的灯，然后慢慢地退到了客厅，逐一灭灯。屋子里漆黑一片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响起了奇怪的声音，沙沙沙沙沙。秦放低声问西竹， 家里有酒吗？ 酒没有，有油。 沙沙的声音更近了，秦放打开了高处的橱柜，悄声吩咐西竹 进去。 黑暗中，西竹手脚并用，尽量往橱柜深处爬。秦放掩上了橱柜的门，拎了灶头边的一大桶油，就像前一个晚上一样，悄无声息地倒行逆上，后背贴上了厨房的天花板。沙沙沙沙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橱柜的门忽然又推开掌宽，秦放心里一急，正要动怒，忽然发现了一个圆不隆咚的物件伸了出来。秦放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 小妖怪，你那照妖镜能收一收吗？ 那奇形怪状的影子终于进了厨房。秦放到底也并不关心是不是扫帚的形状，去着那黑影就在身子正底下，手上一个用力，那桶油从中一分为二，尽数地浇在了那黑影身上。秦放哈哈一笑，借势从顶上翻下，落地时手中的打火机已经燃起了焰头，借着火焰的微光，他看到对面油渍淋漓的孔清华，头发被油结成了块，披住了半张脸。秦放笑了笑说： 我有个朋友也是妖怪，我和他初次见面，他就告诉我他很少抽烟， 因为不喜欢火。 说着，秦放不动声色地把打火机往前举了举，唬得孔金华连退了两步。 我想，你也不喜欢的。 孔金华盯着他看。 我认得你。 我也认得你。当初，你险些报废了我一只手。 长久的沉默之后，秦放先开口了。 当初，你为什么要杀易如？ 易如？ 孔金华疑惑了片刻，旋即反应过来。 哦，你说的是西西，第二个西西，我是在管教孩子呀。 平淡的声调听得秦放毛骨悚然。 你砍掉了他的四肢，你管这叫管教孩子？ 我们竹子生了病都是这样的，如果是损生了虫，就要把害虫病的损挖掉，如果是叶害了虫，就要把受害的竹株砍了，如果是得了枯烧病，为了防止传染祸害，有时候要把成片的竹林给烧了。易如败行失德，病害近身，砍了四肢这样的修剪也未必有用。谁知道那时候你把他救走了，你把他带走，教养他就不是我的事儿了。 秦放咬牙道，那第一个西西呢？也是你杀的？ 他生病了呀，痨病，会传染的，我当然要杀掉，否则祸害给别人怎么办呢？ 这是把人当作竹子一样修剪吗？秦放初听好笑，再一细想，简直毛骨悚然。 你入世应该也很多年了，难道不知道人不是竹子？ 道理都是一样的。 说这话时，他目光不觉地看向了高处。 西西。 道理都是一样的？这是哪家的道理？又是什么狗屁道理？秦放只觉得匪夷所思。 你知不知道，拿修剪竹子的方法来对人，人是会死的。如果当时我们有及时救护易如，他也会死的。 竹子没有被修剪好也会死的。 什么意思？这孔金华是想说他修人如修竹，一般的视如己出，反倒格调分外高尚公正了？秦放无话可说。赤伞固然可恨，行的到底还是跟他一样的横平竖直，至少有理可辩，有理可通。可这孔金华简直就是……算了，多说无益。说话间，西竹已经打开了橱柜门，探了一个脑袋出来。秦放生怕孔金华会有异动，提起了十二万分的小心。谁知道孔金华只是看着西竹，末了长长地叹了口气。 西西，你其实也是个妖怪吧？ 早该想到的，普通人家的孩子哪有这么古灵精怪的？西竹答非所问。 你是个妖怪，收养别人的小孩做什么呢？ 这也是秦放想问的问题。如果孔金华是个害人的妖怪，或许他感情上更容易接受。一个妖怪收养别人的小孩，尽管教育方法耸人听闻，但他真真正正是依着竹有七德在用心的管教，这算什么呢？怪癖？ 我老了，快要死了，我总得找个可靠的小辈交代身后事才好呀。 他说的理所当然， 世上没有生来可靠，须得一一看在眼里，手把手的调教，才能真正放心。西竹心里打了个突， 妖怪还有会老死的。 孔金华说， 你也真是个小妖怪，经变没有几年吧，妖怪当然会老死的。这世上的事物寿数不一样，但都有起有落，活得再长，长着长着也都要走到终了。如果不是我老了，当初在凤凰山也不会被他重创啊。 说这话时，他有意无意地瞥了秦放一眼。秦放笑了笑，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一手探进孔京华的胸膛时，真的像破开老麦干裂的竹面儿。西竹没吭声，他不知道妖怪还会死这一出，秋山从来没提过呀。他只知道妖怪会被道士给收了杀了，原来妖怪也会死的。想想却也合理，生老病死世间万物概莫能免，哪怕是天上的星辰不同样也会衰亡吗？秦放觉得事情有点难办，非但难办，堪称可笑。他一直以为杀亦如的是个心狠手辣的凶手，但现在这凶手就站在面前，轻描淡写地跟秦放说，我只是在管教我的孩子啊。他能怎么办？抓了他？杀了他？正在犹豫的时候，西竹忽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 你最初经变的时候是几岁啊？ 孔京华有些莫名。 比你现在要小一些，也是个娃娃。 那你什么时候长大的？ 孔京华忽然反应过来。 难怪你那么喜欢去量身高。西西，如果是人，百八十年就经历完生老病死，长大也会很快。但妖不一样，妖的寿命很长，修炼妖力要很久，几十年几百年，你很难看到外形产生大的变化。 秦放的心头忽的一颤，似乎突然之间明白了些什么。西竹坐在橱柜里，好像突然变了个人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孔清华，声音里几乎一丝起伏都没有。 难道就没有例外吗？ 有啊。曾经，那要接近一百多年前了。西南滇地白藤成妖，或许你听说过，他叫司藤。 秦放心底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孔京华也在叹气。 那是我唯一听说过的，1910年经变，短短几年时间就已经声名显赫的妖怪。 西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一双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有些异样。孔京华添了一句， 不过也是唯一一个同类相识的妖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